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今天下午本市光照强，气温高，持续高温闷热天气，仍然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并且注意节水节电。午后呢，会有对流云团发展，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夜间发展成大部分的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雷防雨。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部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夜间最低气温27摄氏度。提醒大家目前呢，北京仍然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先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联络线方面。景山西街北向南方向，景山前街西向东方向，五四大街东向西方向，雍和宫大街北向南方向，复兴门内大街东段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目前是车辆行驶缓慢的。再来看一下事故路段，北三环三元桥西内环方向，北五环来广营桥南外环方向，南四环刘湘桥西西向东方向，东五环大黄庄桥南南向北，以及五方桥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有事故发生的，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注意小心避让。另外呢，提醒所有的司机，晚高峰临近了，一定要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脱发的发病率逐年提高，并且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脱发不仅会影响人的外形及美观，而且严重影响人的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据了解，毛发移植是目前治疗脱发唯一长期有效的方法。那么你的脱发能通过毛发移植来解决吗？夏天是适合毛发移植的季节吗？移植后的毛发就不容易脱落了吗？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毛发移植，你的脱发有救了。 今天想做什么比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坐着感觉。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范主任您好。 白林好，大家好， 欢迎您的再次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毛发移植，但是前提哈，谁需要毛发移植呢？就是这些受到脱发困扰的朋友们。而且我们发现现在脱发的人怎么这么多呀？ 今天上午啊，在门诊的时候刚好碰到一个31岁的男士， 挺年轻的 啊，过来做要求做植发。那么我第一句猜，我说您是做 IT 的吗？他说什么意思？我说没有啊，来做植发的很多年轻人呢， 好多都是就是做这个计算机这行的。他说我倒不是做 IT 的，他说我是做汽车设计的。 也是做设计 啊，也是做汽车设计的，也是做这个设计的呀、啊。可能说动脑用脑比较多。 嗯。 另外呢，我看他的不单是这个脱发，头发也发白，31岁很多白头发，所以压力比较大，可能睡觉也比较晚。另外，我问他抽烟没有，他倒没有抽烟。很多脱发的人有这个晚睡、抽烟这些习惯。那么，所以说现在脱发的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其实是男性比女性多。 嗯，我们发现因为有一类脱发叫做雄激素性脱发。 是的。 对，这个就是跟好多男生哈，随着这个年纪增加到了一定年纪，就是那个形容叫头前额头上面的 M, 就是越来越大了。 啊、对。那么 鬓角就是那个叫什么，你们叫什么，鬓角秃吗？ 我们叫发际线。 就是后 移越来越高了啊，越来越高了，发际线后退。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毛囊当中啊有一个这个叫雄激素受体，那么雄激素对这个毛囊是有抑制作用的，所以这个有一个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有这么一种说法，有这么一个笑话啊、 嗯、 说什么呢，说这个在广东那边不是爱煲汤吗、 嗯、 那么说汤里边含有很多雄激素，所以说这个大补啊，那么但是呢由于喝汤喝得多呢，很多这个男士就掉发、 嗯、 脱发，那么后来呢就说谁家这个老婆汤煲的好不好，只要看这个男士的头发就知道了。 哇， 所以这是可能是个笑话，但是一直都这么说。 就是最开始还是有一些这个原因，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可能被大家给更加包装成一个笑话来说了哈。所以你看看刚才范主任的这么几个介绍，我们就发现哪些人容易脱发呢？首先一方面从性别上来说，男性更加容易脱发、 嗯、 尤其是患上雄激素性脱发，还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职业的，就是用脑特别过度的， 对， 熬夜的、 嗯、 抽烟 的，对， 还有哪类吗？就是我觉得好像那种皮肤偏油性的、 油性的，哎， 就也容易 脱发。性脱发也有这样的 哦。 就是爱吃油腻食物的， 嗯， 反正就是说，基本上脱发的人进来吧，我大概对他的职业习惯、啊、大概都能猜出来。 嗯哼 啊， 所以你看，他就是说明容易脱发的人是有一些特点的。 没错， 嗯， 没错。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专门查了一下，说目前毛发移植是治疗脱发唯一长期有效的方法，这种说法准确吗？ 治疗脱发其实还有一些药物， 嗯， 这些药物比方说它是抑制雄激素的一些药物，其实它也能够对毛发的这个脱发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嗯， 所以说不能说它是唯一的啊，所以说有些药物。 但是想长期有效的话呢？ 长期有效 还得看多久是吗、 对，实际上现在包括有些中药它也有这个治疗脱发的，如果咱们说是唯一的、 啊、 恐怕那些中药就不好卖了、 嗯、 确实有这样的，另外有些可能有些洗发水也有这样的作用。 嗯，哎，那是所有的脱发问题我们都可以通过植发来解决吗？ 所有，这一说所有我就不敢回答了那么万一我没想全面呢？大部分都可以。对， 所以如果大家伙一直受到脱发的困扰、嗯、尤其是我们说偏年轻一点的时候，这会儿爱美嘛哈， 对 自己的这个形象有一些追求的朋友、 嗯、 那么您的这个脱发一方面我们可能是看看能不能通过一些药物， 嗯， 甚至有的时候是药物加上植发这种方法来解决已经脱落的头发。 对，还 好多药物是防止脱发， 没错没错。 然后呢，那你已经脱掉了怎么办呢？那只能通过植发来解决了。 还有一个就是调整心情， 嗯， 因为这个脱发的人基本上你看的大部分都是纠结的人，一来了就看特纠结啊，特纠结，然后老是拧到一块的那种 啊， 皱眉呀、啊，拧到一块就那种人，你一看的压力大。 对， 脱发， 所以其实这里边也是一种恶性循环、 嗯、 就是你压力特别大你就容易脱发， 对， 反过来你一脱发了之后影响外形啊、 嗯、 美观啊，甚至对于你的心理状态生活质量都会产生影响，那你不更焦虑吗？ 是的， 对，所以脱发呀看来真的是件挺大的事儿。那我们今天呢就请范教授来帮我们汇总和归纳一下，到底您的脱发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法来解决，关于植发各位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哈，可以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当然了如果是这个发际线后移啊或者您的一些情况可以拍照的话，您可以拍张照片哈，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让我们的专家来帮您看一眼。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 651508225022和651508333这两部热线电话打过来。同时呢，收看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下载腾讯视频或者是今日头条的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都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各位网友，关于植发你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阳光钻进去。 好，毛发移植，你的脱发有救了。今天我们要求助于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带大家了解一下范主任。他是首都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士，中华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全国委员，美容技术学组组长，北京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美容与整形医师分会常委，中整协脂肪医学分会副会长，中整协面部年轻化分会副会长，中整协抗衰老分会副会长，美国整形外科医师协会会员，从事整形外科20多年，经验丰富，擅长注射美容、激光美容、乳房整形美容、眼部鼻部整形美容以及除皱等。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和植发有关的内容，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的互动，651508225 651508333两部热线电话，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或者是发送图片的方式哈，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收看节目手机可以下载腾讯视频或者是今日头条的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在这个直播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了。好，范主任，说到这个毛发移植哈，很多人可能挺纳闷的，这又不像说挖个坑种树，这个头发是怎么植上去的呢？ 他还真像挖个坑种树 啊、 你把它比作挖个坑种树，老百姓就容易理解了。我老跟大家说，其实这个植发不能说是增加了头发，只是把头发的位置改变了。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我们的头发呢，大家有没有注意观察到这个生活当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啊，就是脱发的人脱来脱去，他这个枕头，就是枕枕头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后脑勺这个位置的头发不掉。 哦， 他都是那个头顶掉，前面掉，可是枕枕头这个地方他不掉，所以我们叫枕部，这个部位本身就叫枕部、那么枕部的头发不掉，所以呢这个部为什么它不掉呢，是因为这个部位的头发的毛囊它缺乏那个雄激素受体， 它不容易被那个影响， 不容易被雄激素抑制。 哦， 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种头发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用了这部分的头发来植到这个脱发区，也就是一个地方支持中央 枕部的这个地方的头发，相当于我们是植发的原材料， 原材料 这些小树都在这儿呢， 小树在这儿，对，小树苗。然后呢植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树苗呢，因为我们的头发非常密，把它取下来以后呢，分成一株一株的，我们叫一根儿，就是咱们说一株一株啊。 啊，一株是几根儿啊？ 一株呢，可以是一根儿，可以是两根儿，可以是三根儿。 看毛发粗细吗？ 有的时候这一株里边有两根儿，有时候有一根儿，有时候有三根儿，但是多数是一根儿。然后把这个一株头发呢，就种到一个新的区域去，比方说你这个前面这个发际线这儿。 秃的 种那么就一根一根的把它种到这儿，那么但是呢，用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等于说我们把树苗种到前面来了，种到前面来呢，有一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个插秧啊？我也没见过啊，但我听说这个插秧是这样的啊，就是插秧的时候，实际上是人走在这个田间啊，把那个秧苗往上面啪一扔就种上了。但是有时候这两个秧苗太近的时候，你把这个秧苗种进去，把那个秧苗噗就挤出来了。 还会这样？ 会这样，所以不可能这两个秧苗之间种的特别密。那么所以我们在种头发的时候不可能种的特别密，因为你种的特别密的话，这颗这株头发进去就把那株头发给挤出来了， 或者说就是像吸营养一样，可能就供不上一下 不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你放进去的时候、直接就把那个给挤出来了， 还会这样 对，所以说在种的时候不可能种的特别密， 也就是说它是在你已经光秃秃的这样的一些部位给你种上头发，但是其实在这里可能就是有的患者会提出来，你帮我种的密一点， 对， 但是这就是为什么不能种的太密， 不可能种的那么密。那么所以呢，对于那个光秃秃的，有时候其实怎么说呢，我们有两种，一种是这块没头发了往上种头发，一种是这块比较稀我们加密，那么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那么但是呢，如果整个这个大脑勺上全是这个头顶全是秃的话，你这个种的时候还效果不好，因为你 对你原材料可能也没有那么丰富， 原材料没那么多， 够吩咐不到前面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另外为什么说拆东墙补西墙呢，其实植发的效果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的好，为什么呢，就是近看的时候由于头发太稀了，你种出来头发太稀了，那么所以看上去呢只是在没有头发的地方有了头发，那么在如果我们在高空中往下看，这片原来是沙漠，现在看上去是有绿洲了，但你真正到这个局部去看的时候还是特别细， 就是耐不住端详、 哎、对，耐不住， 或者是经不住仔细看， 经不住仔细看。 但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想的是有总比没有强、 哎、对，如果它是这样一个态度， 而且原本如果它是稀疏的那一类、我们这时候是加密了， 对， 那种可能就是看起来效果就会好很多哈。 如果一大片全是光的， 光的 然后种上去效果就不怎么太好，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的脱发之后那个效果已经是属于光亮光亮的了、 哎、对， 我就在想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植发它是得破皮儿，对吗， 破皮儿， 然后呢取出的那个刚才我们说了可能是一根或者是两根一株三根一株这样、 一株吧，一株吧， 这一株一株的这个小苗它是怎么往什么位置上种呢，扎个眼塞进去 啊、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它有几种做法，那么如果啊就是其实针对的情况不一样，其实还有一种叫瘢痕性脱发，就这块是个瘢痕，那么把这个不是，它确实是外伤导致的瘢痕、那么这种瘢痕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整块的把这头发种上去也有，这是比较少见的一种情况、 那是得过来一块头皮吗， 对，我们取下来一块头皮完全把这块头皮植过去也有这种可能性啊、这种比较少见，大多数我们指的是一种脂溢性脱发呀，或者说是这个雄激素这个受体，这种脱发呀，那么我们在移植的时候是怎么样移植呢，最早呢我们是从后脑勺这个枕部啊是取下来一条带毛发的这样一个头皮下来，然后呢把它分成一株一株的，那么 就是每一个毛根它是在头皮上， 我们要连着这个等于头皮的全层都要下来， 哦， 比较深的很厚的， 那得挺疼吧， 局麻嘛，打麻醉， 哦， 然后呢病人呢要先趴在那儿，然后我们把这个取出来，比方说一公分宽十公分长，以前我们通常取 一条带着头皮的这个原材料 的头发，就是头皮下来， 对，下来 下来以后呢，一个医生就开始缝这个头皮这个地方的切口，然后另外一个医生呢就要把这个取下来的头皮呢马上放到冰水里，冰盐水，为了保持它的活力啊，然后呢再把它切成一些块，切成一些大块，然后呢有很多助手把这一些块呢一个一个小块都要分成一个一个单株，这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有时候要分几个小时，因为怕伤到那个毛囊啊， 就是你得尽量的让它保存活， 哎，对， 不能在这个过程中就死掉了， 你用刀子 上 你用刀子一切很可能会伤到那个毛囊， 对， 所以这个工作是个非常费眼睛的过程， 细致活呢， 细致活要一根一株一株的把它分开，那个毛囊既要分成一株一株，又不能分得太细的时候干脆把那毛囊就给伤到了， 那样一来的话其实即使你植上了你把它给插到那儿它也是个死样， 它是个，对，它是个表面上好像是过了一根毛发其实是个死的， 过两天 一吹掉了 啊、对，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大概要花一两个小时的功夫啊，看你有多少人帮你分了、要分完了以后呢放到冰盐水里边先泡着，那么待一会儿呢在植的过程，刚才是取，第一个过程是取，第二过程是 分， 第三过程是植， 植， 那么植呢也有很多种植法，那么最早的时候呢我刚才讲了哈，有一种呢比方说对于这种瘢痕性的我们是直接可能把这块完全放上来了，那就不需要分了、那么这个相对还简单一些，那么对于我们讲的这个一株一株往里边这个放呢我们就要挖洞，就像你刚才讲的要挖洞，那么挖洞呢也有很多挖洞的办法，那么我们有一些机器，这个机器是专门叫植发机、这个植发机呢就一个一个就打好洞了，那么我们要用脚踩啊，然后用手来 控制它， 手来控制，然后一个一个打洞，打洞的时候实际上是要把那个洞里这个组织要取出来，取出来以后你才能把你那个秧苗放进去， 那冻龄是什么组织啊？ 就是你的等于说这个缺发部位的头皮。 哦， 要把它取出来，把这块肉取出来， 挖坑呢， 然后把这个坑呢，对啊，你坑里的土你得扔掉啊。 对， 哎，然后你再把那个刚才分好的单珠 带着土的植株给它插进 去， 这是一种方式。 哦， 那么另外现在呢，也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啊。那么怎么弄呢？有些医生呢，他做的很熟练，他怎么弄呢？他是拿那个刀片就可以扎一个孔，他左手扎孔，右手就可以把那个单珠的头发放进去了。 一个人来操作，两只手。 哎，对，他左手扎孔，右手放，他这个操作的很熟练。那么放的时候呢，实际上单珠的毛发是软的，也放不进去。 嗯， 这个分完了头发，还要把这个头发放进我们植发笔里边，植发笔相当于把这个像装铅笔芯一样，要把这个软的这个单珠的头发要放进那个硬的那个笔芯里边去， 嗯， 然后呢，用那个植发笔咔往里边一戳，才能放进去。那装芯的过程当中也是个需要技术活，有的人不会装啊，装一根就坏一根。 对， 你刚才分好了，他装的时候给你毁坏了。 对， 所以这也是个挺细致的活，也需要那种特别熟练的这个助手来帮忙。他如果帮得好，你这边就方便了。那么甚至呢，这种植发笔要是现在植发笔的，它有的前面是个锐性的，直接往里边一插一摁，咵进去了，你连那个坑都不用打，直接放进去了。 对， 那么有的呢，在早期的时候，或者他们这个设备不全呢，他是这样，他左手拿这个刀片扎一下，右手拿镊子往里边一放。 这个听起来有点那个过时的感觉。 但是呢，有的大夫操作的很熟练，他左手扎，右手放，拿镊子一放就放进去了， 就效果也很好， 也很好。那么，那像我们可能我植发不是我的专长啊，我们就需要有助手帮我放进那个植发笔里边，然后我咔往里边放一个，咔往里边放一个也可以。 嗯哼。 那么现在呢，取头发也有新的办法了，就不用取一条皮了。 嗯， 那么它可以就是说，我们叫 FUE 也好 ，FUT 也好，实际上用一个设备呢，取出来都是一小块一小撮一小撮的头发，进去，叫小环钻吧，翻译过来可以用一个环钻，就不用取一条皮了。 嗯， 咔嚓取一小撮出来，这一小撮里边就有，比方十几株了。那么 再分， 那么这样在你取的这个部位呢，它就不太容易形成一个条状的疤痕， 不用缝大口子了。 对，而是一个一个小疤痕。 这个相对来说其实嘛，不用缝合。 哎，对 对，进步了。在取这个植株的时候哈，就是变得更简单一点。 哎，对。 然后呢，就是伤害性更小一些， 没错， 创伤小。 对。 然后在你在种植的时候，可能就是之前那些流程了。 对，种植没有什么变化了。 嗯， 那么它也是只是取的过程有一个进步。刚才我们讲植的过程有一个进步， 嗯， 最早是拿镊子往里边放，那么现在呢改成了植发笔了。 植发笔。 那么取呢，原来是取一条皮，现在是取一块皮， 嗯， 然后拿一个环钻把它取下来，就比以前损伤要小了。 对，所以呢，其实在这里就提醒大家伙，如果想要去做植发的话，你可以先了解一下他那里的操作方式是哪一种， 嗯， 包括这个创伤的大小是否是你愿意接受和能够接受的。 没错 啊，你想想那一厘米长十厘米宽那么一大长口子， 十年前我们就那么取， 哇，我想起来这真是大手术。 但是缝起来的时候真看不出来，缝完了以后啊真看不出来， 我觉得还能达到拉皮的效果。 嗯，切口在头发里面看不出来。 也看不出来哈。嗯，好，我们来看看不少朋友在问说植上去的头发会不会掉呢？ 会。 多久以后能够看出这个植完之后的效果？ 这个呢，一般来讲啊，就是植上去的头发它还有一次掉的过程。 就是有一个缓冲期是允许它掉的是吗？ 哎，对，因为这个头发呢它有一个，你真正植上去那个头发它很有可能没活，不是活了，但是你植的这根头发它可能过一段时间脱落了再长出来新头发。 哦， 是这样的一个 过程。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的那个头发它有一个代谢周期。 对， 什么休眠期、生长期、脱落期等等哈。那有可能就那么点被选到的那个它就已经是处于该脱落的了。 哎，也不是，通常你植上去这个头发后来都要脱落掉。 哦，然后它会重 长 出来， 但长出来新的这批头发呢，不如以前的头发质量好，有点叫那个我们叫小脆毛，有点软，没有 软， 对， 看起来没以前浓密了， 没有以前那个密， 这可怎么办？ 它植发，所以说植发，我觉得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手术， 就是起码它不是说一劳永逸的这么一个， 是一劳永逸，但是效果没有那么好， 效果不是一劳永逸的。 对，效果没有那么好，没有你原来自己长的头发那么好。 那么好哈。 对。 但是就是当已经变成了这个脱发的这样一位患者，然后需要来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提前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预设。 对。 再怎么样，他也不如我们自个儿年轻的时候新长出来的那些头发那么的强壮，那么的黑亮。 我们讲了很多手术了，有的手术呢效果特别好。有的手术效果就没那么好，植发手术就不是一个效果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手术。 基本上算打能多少分，就是做的特别成功特别好的。 85分。 哦，就在我看来这已经算上80分就算很好的了。 对。 对，起码就是我身边是有朋友他做过植发的，年轻男性，然后呢他应该就属于这个发际线后移，这个大 M 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前段时间一看着他跟变了一个人一样，我们就发现虽然刚才范主任说植发呢在他看来在这么多的整形美容的项目里哈，效果不是那种最为理想的，就是打分打不到90分以上的，但是当你真的是一个脱发的人群的时候，做完植发之后那种改天换地的效果、 还是好多了。因为我们 也很惊喜的， 对对对对，我们也见到周围的朋友啊，他也是植完发以后自我感觉还是良好多了。 对，那个导致脱发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如果说大家伙说了我就是雄激素性脱发，那这个时候呢我的激素水平是没有发生变化的，我植完了之后它是不是会影响我的成功率？ 会好一些，因为这个就是植过来的头发它的性质保留了原先的那个枕部、就是它原来这共发区的那个头发毛发的性质，所以会比你自己这个会好， 长知识了 啊。对， 就是我们的那个枕部的那个共发区呢，它就是一个不太愿意受到雄激素水平影响到的这么一块。 对， 那么移植过来之后它依然不太受这个影响。所以如果你之前是由于这个雄激素性导致的脱发，那这会儿这个因素就已经解决掉了。 对， 这就和你以前讲的那个细胞移植， 对 对， 它保留了原来的那个性质。 对， 你这个你是茉莉花的树苗到这还是茉莉花、是牡丹花树苗到这还是牡丹花。 好嘞，这就是移植或者说植发哈这方面它的一些特点，包括移植细胞也是这样的特点、 也是这样的。脂肪细胞它也是保留它 供货区吧， 对， 它的特点， 供区的这个特点。 好嘞，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毛发移植，希望它对于很多脱发的朋友能够有非常大的帮助哈。虽然刚才范教授说在他看来它的这个效果呢是有一定的限制的，但是其实对于非常很多有这样困扰的朋友来说，其实效果也是非常的让他们满意的。那各位可以根据您的情况来考虑是否你的情况可以通过毛发移植来解决脱发困扰。热线电话651-5082，651-5833，关注我爱问医生的微信公众账号，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或者是发送图片发来您的提问。收看节目的方式，今天我们是在腾讯视频以及今日头条的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想收看的朋友搜索健康加油站。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很快回来。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 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第八届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弱冷空气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呢，本市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明天白天继续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气温高，湿度大，持续高温闷热天气。本市仍然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同时呢注意节水和节电。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天气，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早晨有轻雾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3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度。提醒大家，明天依然是高温高湿的环境，外出要注意及时补水，防暑降温。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来关注事故路段。北三环的三元桥西内环方向，北五环的来广营桥南外环方向，南四环刘湘桥西西向东方向，东五环大黄庄桥南南向北，五方桥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多发事故路段，提醒司机朋友一定要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小心避让。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脱发的发病率逐年提高，并且呈现年轻化的趋势。脱发不仅会影响人的外形及美观，而且严重影响人的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据了解，毛发移植是目前治疗脱发唯一长期有效的方法。那么你的脱发能通过毛发移植来解决吗？夏天是适合毛发移植的季节吗？移植后的毛发就不容易脱落了吗？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毛发移植，你的脱发有救了。 今天想做什么，比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坐着感觉不到地球在动的节奏。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和大家来说一说毛发移植，你的脱发有救了。那么关于植发哈，各位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抓紧时间把您的困扰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看看专家给您指出怎么样的一些解决的方案哈。热线电话是010-6515-0822 6515-0833，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或者是发送您的图片都可以。收看节目的方式有两种，您的手机可以下载腾讯视频或者是今日头条的客户端，在直播界面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 想做什么，昨天多什么，成 上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我。 其实呢，我是觉得脱发这件事情呢挺困扰特别多的年轻人的，尤其是对于已经脱发但是做完了植发的，我身边的朋友看到的那种效果呀，真的是增加了面部年轻化的感觉。 是的，这个但是脱发实际上你觉得是年轻人多还是年龄大的人多？ 到了一定年龄，毛发自然好像就容易脱落，而且变得细了软了。 你发现没发现有的人他其实到老了就变成白头发了，有的人到老了就掉头发， 就是好像也是都不一样的。 不一样啊， 对， 尤其外国人，我看很多人一头银发哈、 啊，嗯，也挺好看的。 嗯，对，就是我觉得一头银发是不是也比脱发好哈、 啊？对，只要是有头发在，你想啊，它要是银发的话，想变成任何颜色我们可以染上去，但是如果你连头发的这个基础都没有的话，那怎么办？只能植上去了哈。好，说到这个植发的问题，有网友提问了，他说选择植发的时间是不是有讲究啊？夏天这么热，会出汗，是不是容易感染，不适合植发呢？ 其实这个夏天容易感染这件事啊，大概是几十年前的观念啊。 嗯， 几十年前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些医院它到了夏天都封手术室了，不做手术了 啊。 但现在的话呢，就不存在这个夏天冬天夏天都有空调啊什么，倒没有什么影响、嗯、但是真的是做完手术以后啊，我还建议您出门要么就开车要么就打车，要不然的话你像现在这两天这个热劲儿的话， 对 那个植完的头发里边全是汗泡在里边，确实是不太好。 而且植完头发估计一段时间是不是也不能洗啊？ 十天以后再洗。 你看看。 对。 所以你想这天儿。 这几天这个确实是太热了，这种桑拿天儿稍微错开点吧，或者你要开车倒也无所谓啊。 嗯。 开车坐车打车我看都行，但是你要是在外面走的话还是得注意点。 他这一个出汗的问题，然后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清理，是不是就容易感染呢？ 主要是脏啊，你皮肤会分泌很多东西啊、 嗯、 像咱们洗澡实际上不只是一个出汗的问题，它分泌很多脏东西啊，其实应该是把它冲掉 清洗掉。 但是如果刚做完手术之后有时间， 不允许清洗， 不允许，对，头发上也是会出汗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刚才讲了哈，如果你能保证不出汗， 对、嗯、 就是你能在空调房子里待，出门有车可以， 夏天是可以植发的。 你保证不了的话还是注意点。 嗯， 嗯，那就得选择起码不太容易出汗的那样的季节。 稍微凉快点吧。 哎，如果管上那个季节比较合适，但是我们不是说了吗，空气中也有很多的这个脏东西啊，那在外边的时候用不用什么戴上点什么特殊的小帽之类的挡一挡？ 头十天啊我们当时给病人戴什么呢，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小帽，就是我们医生做手术自己戴的那个帽子， 就是像无纺布似的那种 啊。对，就那种质量的，给它稍微罩着点就行、哦、十天 以后稍微护上点。 对，十天以后就拿下来了， 拿下来就可以了。 对， 它会肿吧？你想那扎坑买树苗、 肯定会，但是那个肿还好。 容易消吗？ 容易。 那个像这种手术做完了之后用抗生素什么的吗？或者是止疼药？ 你这个话题怎么说呢，现在咱们国家的规定啊，无菌手术都不能用抗生素。 那术后也不可以？就比如说我想要预防一下是不可以的？ 按道理说不可以。 好，按道理说不可以的。 对。 嗯，然后另外那要是疼呢？就是尤其很多人特别怕疼。 哎，那你可以吃点止疼药。 你手术的时候有麻醉，麻醉过了之后呢？ 可以吃点止疼药。 这个我们会提前可以开出来。 止疼药可以开 啊、 消炎药不能开。 好的。再来看看麦穗的提问，他说植发怎么个收费？是按根收吗？会不会很贵啊？ 这个不便宜。那么我们医院我记得是30块钱一根啊，我记得是啊。 哦。 那么在国外的话，它很多私人诊所它是怎么样收费呢？它是按这个毛发，这个头发活了以后才收费。 啊、哦，我觉得这个科学。 哎，对，但是呢，肯定它提前或者用信用卡什么，或者是压着你的、啊， 对， 不可能说做完了你就走了。 嗯。 那么也有的地方呢，它是按这个，在国外它是按种多少根来收费，有的是按活了收费、 哦、 那么他种的时候收费的时候特别逗哈、啊、这也是有个小故事。诊所里的医生他脚上有一个计数的一个东西，他做一根他踩一下，做一根他踩一下，因为数不过来呀、啊、那么多的头发、 哦哦、 他就这样做一根踩一下，做一根踩一下， 计数器在脚上。 对对对，然后做完了以后，哎，一看计数器多少乘以那个单价，就是应该收的费。 哇塞，这要是直接看了之后刷刷刷开始变成拔头发。但是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说100根头发或者是100株， 嗯， 种到一个区域的话，是不是看起来也不觉得怎么丁事儿？ 对，一百株其实如果你是加密还好点、如果说是这片都是 在荒芜的这个 地上、对，那你一百根散在那其实没有多大效果， 看不大出来 多大效果。对，怎么我们要种的话多数啊怎么也是一千根， 千根起哈。 对，但不是加密有时候一两百根可以，但是如果确实是那啥，通常我们要种 得上千根了， 得上千根。 好，大家就可以知道怎么来这个提前把自己的预算得控制好了。 对， 如果说一段时间内就是掉，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医疗美容的项目哈、就是几天之内如果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补一下或者怎么着，这样是几天之内可以补植吗？ 因为他头发这个你要观察一下，它过一段时间它会掉然后又会长、所以不是说马上就看得出来你这个头发到底活没活、怎么也得个把月以后才看得出来这批头发到底活了没活。 那要过一个月了呢？ 一般很少这么快补植的，因为你共发区也是有限的，不能老是浪费它、你怎么也得等它那个共发区那边长好了呀再等一等然后再说补植的事儿。 对，我再有一个提问，就是好不容易我们从共发区已经取出来很多了、但是呢一次性没用完，剩下的那些有什么方法能够 存在那儿 存一段时间 吗？我们通常都是要给它用完的，要不用完太可惜了，因为人的这个头发它是没办法， 本来人家就不富裕， 对对对，通常是会给它用完的、它和脂肪不一样，脂肪有时候会抽多了给它放在那儿存着。 可以存多久脂肪？ 现在这个脂肪的存这个储存的话它是一个课题了，那么就是说有的脂肪的储存真的是一个课题啊。脂肪的储存的话呢，它如果是在这个这个液氮里边可以存很久的。液氮的这种冰箱里可以就是这个 储藏罐里 可以存很久。另外现在也有一些手段可以让脂肪存很久。那么通常像我们这个不太愿意去存。为什么呢？也就是希望一次给它用完，因为你存了以后时间一长了它的性质也没有那么， 比如说活性啊、成活率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受到影响，所以说我们不太愿意给存，但是确实是可以存。 而且像那种像你说的液氮那种罐里边去存，它那个存储费用我觉得也会很高吧。 现在有的地方专门给存，另外它存的时候呢其实不单是用来存脂肪，它存的是从脂肪当中提取出来的干细胞。 对对对。那说到这个毛发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就是取出来多少一次性全都给你用掉。 我们科是这样的，我们怕到时候也很少说有第二次再给植了，因为怕浪费，就是取下来多少 一不浪费 的时候我们就算了，是数过的、准备用多少就数出来那么 多，提前得算好了。 对，数出来的，然后根据这个密度这里边有多少根，然后那一平方厘米有多少根，我们就决定取多少平方厘米，然后呢再加上现在我们用这个环钻来取，那就更有数了。取多少值多少，取多少值多少，不浪费的， 就是啪啪啪啪啪。 对，你怎么可能给它取出来那么多然后又给浪费掉，那太可惜了， 那是不可能的事儿，也算是哈。再来看看网友徐果冻，他说美容院说植发能改变我的脸型，我是属于脑门大宽，看着特别男孩子气，说只要修饰一下发际线就能变成鹅蛋脸，想问问专家这事儿可信吗？就是修好发际线可以改变你的脸型。 其实因为咱们这个发际线指的是上面，它是鹅蛋脸，这我觉得鹅蛋脸更多指的是下边吧，鹅蛋 它那个太宽，鹅蛋的话起码在表面上看来就是各种角度比较圆润一点、 它是有点微， 上面方了 啊，上面方了，那这倒是有可能的， 是可能 太方了的话那上面稍微显修饰一下哈。 对，但是我想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美容院说可以植发的，植发这事儿在美容院可以做吗？ 美容院不可以，这是个医疗项目。 植发的话它的那种我们说什么风险等级， 它算是一个植发呢，其实感染率就是感染的发生可能性不高。那么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是个一级手术，一级手术呢要求不是特别高，诊所就可以做。那么 但是美容院不可以， 美容院不可以。那么植发呢也不太容易发生感染，因为我们的头发这个地方抗感染的能力特别强，我们的头皮抗感染能力特别强、所以你刚才讲到了这个抗生素的话 基本上是用不上的。 对，它抗感染能力特别强，就像我们这个头皮如果外伤的话，过一段时间它就好了，而且不太容易感染。血运特别丰富。 明白了。所以呢，一植发这件事儿在这种得有医疗资质的 对， 诊所其实是可以做的 了，可以做了。 但是如果说是美容院的话，这种是不建议大家来操作的。 不是，它是不可以，绝对禁止的。 哦，是禁止的，是不可以的哈。所以大家在选择植发机构的时候，您认准了、最低最低的标配，它也得是那种具有医疗资质的诊所。 诊所，门诊部、 门诊部，然后到医院。而且刚才上半段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说到了，你像植发，它用的一些。方法呀， 对， 包括呢配备的那些那个叫什么硬件的设备，也是挺繁复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普普通通你随便找个地方就来操作，就想让那种操作又创伤小又保成活，我觉得如果打广告很多人会这么来忽悠。 但是我觉得这个植发还是有一定技术难度的、好像美容院开植发的好像还真不多。 反正他要是不给你保后续的效果的话，或者说哎呀这个就不说了哈、一定要到正规医疗机构才能植发。 对， 再来看看小宝的提问，天生发际线靠后，有点像拍古装辫子前面那个大额头，难看死了，可以做植发来改变吗？植的毛发一定是用自己的吗？自己满头头发都不多的怎么办？ 肯定是要用自己的，你用别人的它有排斥反应、 所以它就像自体脂肪移植一样，这个得是自体毛发移植， 没错，对，只能是用自己的。他刚才说有点像古装辫子大额头，这可以啊，这种移植效果还可以，就是把发际线前移的效果还可以。 哦， 对，这个效果还可以， 就是所以那种发际线后移的那些朋友的话、你是可以通过这个来解决自己的这个问题的。 对， 但是对于原本真的是有满头头发，它不是局部脱落，就整个就头发就天生少， 那就加密呗。 那只能 加密，只能说，而且你那个头发也不够给整头整个头都加密啊，只能说 局部 局部。而且很多时候确实我们是往前面做，为什么呢？前面一搭眼就看得到，头顶看到的还是少啊。 哦，就是哪儿对于你的这个五官修饰的作用它更加显效果， 对， 咱们就先可着地方来植。 没错。 边诺想问，他说想要美人尖植发可以实现吗？大概多久能有效果？ 这个是可以的。其实美人尖也就是说，把这个发际线嘛，在这个正中的这个位置嘛，发际线稍微前一点、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其实那个美人尖，我觉得好多人，你像我们哈，它是平的，前面是平的， 你也有一点点， 我有吗？我 有 尖吗？ 有一点点。 然后这个尖儿，那就是在这种啊。 不用特别尖吧，美人尖也别那么尖， 就一丢丢就好了、 对对对， 不能像那个古装片里边的那种假发造出来的那个效果的 那 种、那哈， 对， 那有点太夸张了。其实你现实生活中看那种就 也不见得觉得好看、 对，所以其实如果真的想要做出美人尖的话，通过植发是可以实现的， 对， 但是前提我们还是建议你起码得找一个比较有审美的医生、然后给你设计好了， 对， 再操作哈。再来看看雨中看，他是额头特别窄，三指宽，我都特别窄，只有三指宽，哦，是有点窄。他说都不能留刘海，而且前额的发量还特别多，真是要气死谁啊！做梦都希望能发际线后移，自己拔头发呢实在是太疼了。像他这种能去除多余毛发吧？ 脱发嘛，脱发一般没有脱头发的啊。你比方说咱们今天其实还少说了一个话题，咱们说是这个毛发移植，毛发移植其实不单是头发， 还有 个胡须。 哦，男生做 胡 子也能移植、 还有眉毛，还有睫毛，还有这个腋毛，还有私密。 哦， 其实头发这个毛发移植不只是脱发。就是他刚才讲到的这个，但他讲到了一个，就是这个 太多了， 太多了，这个还真是， 这不是咱们以前提到的那个夏季脱毛的问题吗？可以用那种方式来解决吧？ 应该可以。 对，夏季的脱毛， 对对对， 他有那个有什么脱毛来着都？都有什么化学方法的？有那个 激光 的？ 对对对， 就是哪一种是比较效果好？ 我们还是喜欢用激光 的那种哈， 对， 它可能是要就是几次， 对， 一个疗程几次那样子，效果是比较好的。哎，刚才你一提到了，我就想到是哈，那个胡须，有一些人是 男的，他没有胡须也不好，所以他确实有植这个的。 那打哪儿头发来呢？ 也还是、 不是 这个 是也是用头发是吗？ 对。 头发的质感跟胡子的质感，我没有对比过 啊。对， 男生来说说。 我这个有过，我记得啊，有过，但不是特别多，因为男士一般对长相的要求没有女士那么高。我不以前讲吗？凡是我们看到男士来做美容手术，其实我们都心里先打个梗，这个人心里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 评估以后没有问题就可以做，因为植发确实大量的还是 男性。 那么植胡子还可以，那么植哪儿呢？植眉毛比较讨厌，因为这个眉毛呢它比头发是细，没有头发那么粗，而且植完了以后它老长，咱们的眉毛不怎么长，所以它老得修， 那还得看他自己的手艺 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睫毛，睫毛种的倒是不是每次重量不是特别多，20多根就够了，那么眉毛这边呢一般也就种个几十根吧， 其实没必要，你要是像女生的话我是觉得像，对啊，睫毛的话我们涂点睫毛膏或者专门有那个就是种睫毛，但是那个就是粘贴了，相当于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真的没必要做那种破皮儿的伤害， 没错。 好，二丫，和发际线过高的人相同，发际线过低的女性同样有自己说不出的烦恼。发际线过低给人一种这个什么样的感觉？目前啊，他这个跟刚才那个 一样， 对，都是可以通过这种激光去除多余毛发的方法来改变。因为发际线过低呢，我们就会说这个额头窄哈，就是经常给人感觉不够敞亮，不够阔亮。 对，是这样的。 就是 面相上。 对，三庭五眼，其实这种说法，我觉得起码从一个就是标准上来说，如果能够达到三庭五眼的话，这个人起码长得还挺标致的。 是的。 听众张阿姨替儿子问，儿子刚19，发际线看着像 M 型了，哇，脱发。他想去植发，但听说要剃光了才能植发，又怕剃光了太难看。他这个年纪是考虑植发还是先去找脱发病因呢？另外植发一定要剃光头吗？ 植发不需要剃光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还是应该先考虑把原因闹明白，所以刚才我们也讲这个植发的效果，我也说了没有那么好，那么如果说少脱发不是更好吗？另外他这么年轻，如果能把原因找到的话多好呀，干嘛要用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呀？ 对，原因节目一开始我们说了，咱们看看是不是属于那几类哈。 对， 一就是雄激性的这种脱发，但是更多的人熬夜，然后不睡觉的这种， 对， 吃的东西特别油腻的， 没错， 吸烟的， 对， 这样的一些人都特别容易脱发， 焦虑紧张， 对， 精神性的因素， 精神性的因素也容易脱发， 对， 把这些因素如果我们都给他就是排除掉了，然后以前我们在做皮肤科的节目的时候也说过，有一些适当的用一些这个药物的调整，起码能够让他减缓这种脱发的这种状况。 是的， 就是一方面我们可以考虑植发，另外一方面还得保一还有的头发。 开源节流嘛， 开源节流都得做哈。 对， 小胖子的包子他说，听说植发需要打麻药，而且麻药劲儿过了之后头皮特别疼，真的假的？ 要打麻药是肯定的，麻药劲儿过了之后头皮特别疼，还没听病人这么反应过， 就是没有说疼得不得了给你打电话的。 对，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局麻做，病人还好，但这个确实有时候吧，手术时间特别长，这个手术啊时间特别长， 多久？ 好几个小时，因为你分头发时间长啊。 对， 那么在国外的话呢，做这个手术的那个房间里啊通常都有录像，病人可以自带这个碟过来看， 算是 对， 就是自己可以就是找一些娱乐项目 啊，对，你可以过来看， 你在下边就打游戏吃鸡也可以是吗？ 那些椅子呢也跟平常的椅子不一样，是病人特别舒服，在国外啊特别舒服，时间挺长的。 那咱国内呢，环境够舒服吗？ 就是手术床了，没有那么没有， 可以考虑一下。因为我觉得现在呢就是寻求咱们整形美容这方面帮助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在这个寻求帮助的过程当中，尽量的给他们创造舒适和减缓这种心情紧张情绪的那样的一些外部环境哈，就显得很重要啦。好，谢谢范教授。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每周一上午每周三上午在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出专家门诊。 植发前后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头皮不能有感染。我刚才说到今天早上那个男士的话呢，我当时就说让他去皮肤科看一下，因为他就要植发那个区域内有些小红的斑点儿，不知道是什么，所以说如果局部有感染的话，那么肯定影响这个头发的成活率。那么再有些皮肤疾病的话，甚至有些免疫性的疾病，可能还本来是个静止期的疾病被我们刺激了，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些先排除掉，然后再做植发， 起码身体足够健康，植发区域取发区域足够健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能种这个小树苗哈。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范教授的做客，他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一和每周三的上午，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